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7集。敌人吼声在耳，人潮汹涌而来，夏侯炼右手劲铁，左手短刀，微微下蹲，然后猛虎一般跃起，径直切入战场。血肉撕裂的声音不绝于耳，骨骼如桅杆一般在劲铁的刀刃下清脆地折断。劲铁和普通的刀很不一样，它用西域冰铁反复锻打而成，一般的生铁在它面前仿佛脆弱的竹条，不需要急速出刀，也不需要绝强的力量，劲铁就能斩断对方的刀剑。夏侯炼还记得世新把劲铁交到他手上的时候说， 此刀力气深重，可斩灭万物。 拥有劲铁的夏侯炼无人可挡，乌泱泱的敌人之中很快就被冲出一个口子。血肉飞溅之中，夏侯炼进步挥刀，同时斩断两个人的雁翎刀，再以双手刀绞断他们的脖梗。他旋转起来，在身边织就漫天刀光，沈觉竟然不需要怎么挥刀，所有的敌人在迎向夏侯炼的顷刻间就被绞碎，他只需要紧紧跟在夏侯炼的身后，灭掉他刀下的漏网之鱼。徐若愚锁紧眉头，沈觉和夏侯炼杀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。徐若愚不再犹豫，挥刀冲入战局，闪过人潮，直面沈觉。沈觉眸光一冷，手中的雁翎刀带出凄冷的弧线，自下而上撩起，茄蓝刀，雁血。那是很多年前夏侯炼教给他的刀法，这一刀会让徐若愚开膛破腹，但他竟然没有闪避，而是迎面扑过来。沈觉很快知道为什么了，雁翎刀在击中他胸腹的时候狠狠一震，竟给挡了回来，他的衣服底下穿了一层锁子甲，雁翎刀无法破甲。沈觉没有惊慌，迅速侧身回避，打算躲开徐若愚的迎头一斩。然而一道漆黑的流光在徐若愚的西侧一闪而过，他扑在空中的身影一滞，然后狠狠摔下来，摔倒的瞬间露出膝盖处雪白的骨茬，他方才腾空的瞬间被劲铁斩断了双腿。 喂，你的敌人是我。 夏侯炼恶狠狠地微笑，戾气横生，他还要补刀，其余番子冲过来挡住夏侯炼，几个兵士把徐若愚拖了出去，地上绵延出曲折的血迹。 别让他跑了， 沈觉一边挥刀一边喊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人潮再一次淹没了他们。那几个兵士拖着徐若愚越跑越远，夏侯炼奋力把眼前的渣子灭了，掏出手弩连发几箭都没有射中，他们已经逃离了射程。回头看，又有几个人缠上了沈觉，约莫是因为伤着了手，沈觉出刀慢了很多。夏侯炼跑过去，燕子一般翻身越过沈觉的头顶，落地的瞬间膝盖压垮两个兵士，同时双刀扎入二人的头颅。最后剩下几个人眼见根本对付不了夏侯炼和沈觉，也都跑了，满地残枝断骸，落叶和野草浸在血里，两个人都几乎筋疲力尽，特别是夏侯炼，杀了一路手已经发颤了。两个人相携着离开战场，找到一条不怎么陡的坡，直通往崖下。崖下野草漫生，灌木长得很高，蹲下来就能遮住头顶。他们找了个地方歇息，头顶是磨崖石刻，往前再走几步就是水源。没有细作在侧，那帮禁军一时半会儿找不过来了。脑袋里绷了许久的弦终于松了，沈觉一下子瘫软下来，手脚都虚弱无力，脑袋更是晕乎乎的。他觉得自己的病又重了点， 但他还是强撑着慢吞吞坐下来，找了个石块靠着，眼睛瞥向夏侯烈。那家伙满身的血，几乎看不出个人样了，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直喘气。 你歇着。 夏侯烈喘够了，去潭边打了水，顺便把脸和手洗干净，回来靠在沈觉边上，把水囊递给他。 只有一个水囊，将就着喝吧。 那潭水泡了沈觉备好的尸体的，虽然是活水，还是觉得有些恶心。沈觉犹豫了半晌，直到夏侯脸说道： 嫌弃我？ 沈觉摇了摇头，接过喝了。冰凉的潭水流过腔子，冻得他打了一个激灵。夏侯炼接回水，咕噜咕噜灌下了半袋。 为什么不跟我跳崖？ 沈觉蹙着眉道： 五元已经安排好了，假死可以脱身。 你的安排就是跳崖？ 夏侯炼扬眉： 山里的潭水多冷你知道吗？你跳下去浑身湿透，又没衣服换，要吹山风，你能好端端活下来，我夏侯炼三个字倒过来写。 沈觉沉默了一会儿，别过头道： 不会有事。 夏侯炼拧过脑袋看了看沈觉，苍白的脸色，纸糊的人儿似的，嘴也发白，透着淡淡的一点红，像掉了色的海棠花。他垂着脑袋，神情奄奄，不怎么有精神似的。夏侯炼看了半晌，忽然起身过来。沈觉吓了一跳，说道： 干嘛？别动。 夏侯炼低声道，他双手按着沈觉的肩膀，额头凑过来抵在沈觉的额头上。沈觉有些发愣，夏侯炼从来没有这么主动过，他们也从来没有挨得这么近，就算一起睡觉也不会凑在一块儿的。他离得太近，独属于他的气息笼罩了沈觉，带着血腥味，是兽一般的野性。夏侯炼的嘴唇近在咫尺，沈觉能感受到他沉稳的呼吸，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沈觉眯了眯眼，手攀上夏侯炼的腰侧，抓住他的隔带。佳人在侧，心猿意马。 阿莲。 夏侯炼却把他松开了，说道： 哎，这下好了，牙没跳也病了。 他站起来解开衣带，从干净的亵衣上撕下一块布条，去潭边浸湿，回来敷在沈觉额头上。沈觉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家伙刚刚是在试他额头的温度。 给你能耐的啊，自己身板不知道啊，弱得像一只小鸡似的。 夏侯炼埋怨道，把他脑袋按在自己肩膀上。 抓紧时间休息，一会儿想办法下山。 弱得像一只小鸡，还从没人这么说过他。沈觉想要反驳，却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大有了，勉勉强强一道： 你才小鸡，别想了，山早被封了，下不去。 夏侯炼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 你早知道？ 知道什么？ 知道有人要对付你，知道今天是个杀局。 夏侯炼顿了顿，又问： 司徒跟我说后天才是进香，也是你让他这么说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